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0章，那个是一个中年人，他的面色是惨白，瞓咗喺个甲板上边，一轮都讲唔出话。我一摸佢身体，哇，已经浸到僵晒。阿英啊，嗱嗱声攞咗碗，仲有啲余热嘅鱼汤俾佢饮。过咗一阵间，佢先可以开口讲嘢。佢第一句话就讲：唔该你哋啊，救人啊，快啲，又开到。船上所有嘅人都围晒喺甲板上边。林教授啊，好惊奇咁讲：啊！呢度点解会有海盗㗎？呢一带仲未出界㗎喎，海上有巡逻船㗎。嗰、那个人嘅气息虚弱咁讲：係呀，係散岛伪装成渔船啊，我哋部船就俾佢咁搞沉咗，佢哋就将啲人劫咗去佢哋嘅船上边啊，啲男嘅就全部掉晒落海，就留返啲女人同埋啲細路，可能会转埋到其他国家。咁啊，再根据呢一个人嘅断断续续嘅描述，我哋先了解到，原来呢个人系一个比较有钱嘅商人。佢啊趁住工作嘅闲假，就约咗几家人啲亲朋好友，自己就租咗一部迷你嘅小游轮嚟度假。咁啊，一班人悠哉游哉，而家先系第二日。点知就遇上咗伪装成渔民嘅海盗，钱财就被洗劫一通唔使讲，而家其余啲人仲生死未卜，而啲女人同埋啲细蚊仔就被嗰啲海盗全部搞走晒。咁啊，海盗呢味嘢呢，喺500多年前大航海时代呢就曾经盛行一时，但係近几年随住呢个海上防卫嘅加强，一般靠近各个国家海域嘅海盗呢就已经好少㗎喇。只係喺太平洋一类比较大而冇法法监管嘅海域先有大批嘅海盗横行。我哋未諗到，而家都未出到东海，竟然会遇上海盗嚟襲击。我心諗呢、這个唔係话我嘅气运唔好嘅原因係咪？万妖飞啊，万妖飞，你唔系真系咁鍾意同我搵嘢嚟搞系嘛？嗰、那个人见到我哋一班人啊多，讲完呢佢就挣扎咁企起身，要同我哋跪低，求我哋一定要救人。佢话佢已经记低咗呢个海船行嘅方位，而家追呢仲应该嚟得切嘅，唔系嘅话茫茫大海，事后啊就算报警都冇用㗎啦。我虽然唔算咩好人，但是如果遇到了事情呢，我就会当仁不让，更加不能够置之不理。林教授几个人都几有正义感的，决定呢就去救人。等我觉得意外的反而是那四个光头，睇他们凶神恶煞咁，冇想到亦都一口应承，即刻就展开行动。我不由得讲：哈，呢啲官道真係唔一样啊，你睇下人哋啲素质，同嗰啲利欲熏心、鍾意喺窝里斗嘅盗墓贼真係唔係一个档次。一时之间我对佢哋都冇晒偏见。文明嗰个海盗船航行嘅方向，阿李宇就加足马力。我哋嘅船就喺黑暗里面向住预定嘅方向驶过去。呢一位商人自我介绍话佢叫做唐江泽，係搞金融投资。阿豆腐听到突然间讲：啊，点解我觉得呢个名啊咁耳熟嘅吓？谂咗阵间，佢突然间指住呢个落魄嘅中年人讲：啊，我谂起嚟啊，就系你一年前捐钱为街头艺人举办呢一个咁嘅民间作品展系嘛？豆腐咁一讲，我真系谂起嚟，亦都不由得惊讶。一年前呢，豆腐曾经喺度吟沉过。佢话有一个金融土豪举办咗个画展，仲好感慨咁讲：哇，这个金融土豪个脑系咪有事啊？点解唔赞助佢开个画展咁呢？哼，这个世界真系细，冇諗到一年之后 我哋居然会同呢一个只出现喺报纸上边嘅人以咁样嘅方式嚟见面。嗰、那个人又已经换咗身干净嘅衣服，但系呢依然系咁喺度震。损失嘅金钱对于佢嚟讲应该系唔算咩嘅。关键嘅仲系船上边嘅人。呢啲人唔系佢嘅亲戚就系佢嘅朋友，拖家带口。而家遇到单咁嘅嘢，简直就系同灭门差唔多。唔好讲话金融土豪啊，就算系比尔盖茨遇到咁嘅事，可能亦都镇静唔落嚟。佢听到豆腐嘅话，諗可能系附和一下啩，跟住就堆出一个好难睇嘅笑容讲：唉，返到岸上我肯定同你搞返个画展。跟住佢亦都讲唔落去啦啲话，佢就来来回回咁喺个甲板上面踱步，眼光就望住前边黑暗嘅地方。喺呢个时候，嗰四个光头突然间换咗身衣服，黑捽捽好似皮革咁样一样嘅衫呢就包喺佢身上边，喺灯光下边散发住轮光。一人嘅手里面仲攞咗啲小型冲锋枪。豆腐一睇就吞咗啖口水讲：哇，我顶，星际军团降临啊。佢转个头问圣堂嘅：啊，嗰班人嗰啲海盗啊手里面有冇枪啊？呢个唐光泽早就已经被四个光头嘅出场镇住咗。佢目光惊愕呆咗阵间，然之后先急急忙忙咁答：哎，有枪，不过都系啲老式手枪，同你哋比唔上，差距太大啦。而且你哋仲有呢个防弹衣，哎，太好啦，呢一下真係有救啦。佢激动到有啲语无伦次。阿豆腐好高兴咁讲：啊，照咁睇，我哋呢四位兄弟上咗海盗船，咪真係好似阿灰太狼遇上喜羊羊咁，狼入羊口啊。我而家一睇咁样嘅装备阵势，亦都知道呢一次唔会有啲咩变故啦，唔需要我哋呢啲人出手，就係光头四个人船上嘅防弹衣再加埋冲锋枪一个扫射，哇，嗰班友一定玩完啦。顾文文就拧咗下头讲：咁万一如果佢哋攞啲女人同埋啲細路作为人质咁点办呢？林教授反应亦都快，佢又讲：一阵呢我哋就伪装成普通嘅渔船，等到机会有啦再落手啊。阿豆腐即刻拍晒手咁讲：哎，仲系啦，林教授有经验啊，不愧为教授啊。一阵间呢我哋就同嗰啲贼人开战嘅时候呢，你就唔好出面啦。你啊虽然老当益壮，但嗰啲人啊心狠手辣啊，万一伤到你咁啊，伤到咗我哋嘅栋梁啊嘛。我一听啊，亦都忍唔住笑，心谂豆腐呢个衰仔分明就系惊林教授喺度左手左脚嘅啫，而家把口讲起上嚟就好似啷个蜜糖咁。林教授啊，点会睇唔出豆腐呢啲咁嘅小心思啊？不过佢系猫住块面咁讲：，唉，你啊真系当我老啊！我话俾你听，你嘅靓仔啊，我旧时啊年轻嘅时候啊，跟住林教授又滔滔不绝咁陷入咗佢嘅旧时追忆当中啦。佢系咁讲啊讲啊，周围嘅黑暗就好似更加浓郁。我哋部船就好似行入咗一堆墨汁里面咁，船灯微弱嘅光芒喺黑色嘅大海上边显得好脆弱。呢一个姓林嘅亦都系个道上嘅人，见到光头四个人嘅架势，亦都知道我哋呢班人呢就唔简单。不过佢亦都不闻不问，只系炸地冇睇到。大约急速咁行驶咗四个几钟头，黑暗里面突然间出现咗一点星光，再行近啲发现是一只老式的渔船。林光泽连呼吸都有啲急促起上嚟，喉咙里发出嘅声音带住恨意同埋杀机。佢话：就系呢部船，嗰班咁嘅仆街就喺上边。我先打咗个手势，叫呢四个抢眼嘅光头四人组呢就先匿起上嚟，伪装成普通嘅渔船就向嗰部船靠近啦。我哋啊炸地唔知情，叫阿鲤鱼啊通过信号灯同佢发友好信号。 在大海上边广阔的海域里面，船隻之间交流的信息就有一套灯语的，就好似在港湾里面的指挥塔咁。豆腐将个信号灯咁快速咁斩咗三下，示意友好向同行打招呼。如果上边真係有海盗嘅，肯定就唔会放过再杀一条羊嘅。咁八成都会回复返友好信号。通常喺呢个时候，两隻船呢就鍾意并排咁行，船上嘅船员亦都互相咁串门啊，玩下牌啊，倾下偈啊，甚至乎仲会打下啲鱼肉火锅，咁打发下海上嘅无聊时间。不过我哋嘅信号发出咗之后，对方冇回应喎。阿吴思东就讲：咦，点解冇回应嘅？唔通佢对我哋嘅船冇兴趣？透过呢个距离可以睇到，嗰隻船上边亦都靠咗一个人，显然喺度睇紧我哋，八成就系海盗啦。豆腐突然间好似明白咁，佢就指住姓唐嘅讲：啊，肯定系对方系认出咗你系嘛？唐光泽就拧下头，佢担忧咁讲：当时船上好多人嘅，我哋亦就系咁打咗个照面，跟住就俾佢用枪制服咗，然之后就掉咗落海。咁就咁一面，人员众多，佢哋唔可能记得我嘅样子。再讲啊，我而家又换咗新衫㗎喇。我哋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最后李宇就讲：好似唔多妥喎。我再发多次信号试一试，佢哋有枪，你哋呢最好就唔好企喺船头啦。我哋大家一听就全部退返去指挥室，李宇就开始再发射灯光信号，先系长着，亦就系应急信号，系询问对方系咪出咗咩事。嗰隻船仍然冇反应，李宇又开始换咗信号，三长两短咁闪住，问对方系咪迷航或者系点咁，依然冇反应。跟住再试多几个信号之后，对方乜嘢反应都冇。我哋大家就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知发生咩事。咁阿英呢就是、一个朴实嘅邓家妹，边度有经历过呢种咁嘅阵仗啊？惊吓之情嘅溢于言表，佢又讲：佢哋系咪唔打算理我哋啊？咁样我哋点救人啊？嗰啲女人系咪已经俾佢哋？佢可能就已经联想到一啲唔好嘅嘢，面上边露出愤怒同埋不忍嘅神色，但系又将嗰啲咁嘅惊恐咧就压咗落去。阿英咁一讲，姓唐嘅就更加坐唔住，佢起身就求嗰四个光头讲：，哎，咁样落去唔得噶，我哋都要揸紧时间。我真系唔敢想象佢哋会点样对待佢哋啊！嗰里边有我嘅亲戚，仲有我嘅朋友啊、妻儿啊，咁求你哋快啲将个船开过去啦，登船啦！嗰四个光头就冇发表啲咩意见。只有光头一号干铮铮咁讲咗句：放心，我哋会保护人民解决问题嘅。豆腐一听即刻讲：啊，你睇下，一睇就知道从军队里面出嚟嘅啦。我先前仲觉得佢哋四个咧点睇啊点唔顺眼，而家点睇啊点样都觉得你哋厚道啊。我讲我都有同感，就系喺我哋咁讨论接下嚟应该点办嘅时候。吹住鬼哭风嘅大海上边，突然间响起咗一阵凄厉之极嘅惨叫，系一个女人嘅声音。所有嘅人嘅讨论都即刻停止。林教授一听到有啲激亲，即刻块面就涨到通红，对住光头四人组讲：即刻行动！林教授系呢一次行动嘅负责人，嗰四个人亦都好听话，最后检查咗一下装备。就如贯咁上咗甲板上边，而李宇呢一边呢亦都开始将我哋嘅船向住呢个海盗船靠拢过去。接落嚟如果顺利嘅话，就係、是、一场毫无悬念嘅枪战。如果唔顺利嘅话，对方可能就会用人质嚟做劫持，咁我哋恐怕根本上连开枪嘅机会都冇。企喺个指挥室，船就慢慢靠咗过去。喺 喺呢个时候，光头二号啊，倒出一口凉气，突然间打咗个手势。呢、这个大概可能系军用手势，我哋边个都睇唔明。顾文文系警察，佢立即翻译讲：情况有变，走，我哋出去睇下。除咗开船嘅李宇之外，我哋全部都跑到甲板上边，企喺四人组嘅周围，顺住佢哋嘅视线一望过去，一时之间我哋都呆住咗。